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前辈京剧名家演唱的名段和武汉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程亮主演的京剧《珠帘寨》片段。武汉京剧院是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京剧院团，它的前身是中南京剧工作团，成立于1950年的1月，首任团长是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先生，继任团长是高百岁先生。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剧团阵容整齐，流派纷呈，大家非常熟悉的前辈艺术大家高百岁、陈鹤峰、郭玉坤、杨菊平、高盛林、高威廉、关正明、贺玉清、李强华、陈瑶华等都是这个团的主力演员。现任院长是京剧名家刘子威。作为麒麟童周信芳先生的大弟子高百岁，实际上和周先生几乎是同代人，成名很早，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下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高百岁先生主演的京剧《徐策跑城》的实况。这是1958年在上海演出的实况，高百岁饰演徐策。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百岁先生演唱的《徐策跑城》，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上个周六，也就是5月19号下午，武汉京剧院在天一剧院演出的《珠帘寨》，由杨派名家张克先生亲授，武汉京剧院优秀的青年演员程亮主演，由程亮饰演李克用，刘耀廷饰演程静思，景中饰演李嗣源。也非常感谢武汉京剧院的艺术指导安云武先生和武汉电台的同仁俊杰为我们提供现场的录音。 笑颜开，长袖蟒袍破玉带，凤冠头上插金钗，彬彬之道庄不佳，佳音而上天文开怀，见的听官总是在此报大福，我是惹来 此报是在山海外，三年五载行宫而来，我只爱向日山海扯明学，身宅宝我来， 天地宅宝应国国， 可凭天岁把兵排， 年轻买来学习拽难中国，家栋梁台， 天岁夜不老雄心在皇朝问你，他就不敢的来， 天地逍遥把国台，又被古人情开怀，昔日有国将吕王问坐在钓鱼台，他就不下来， 钓鱼台与钓台，他保中朝把百财，天岁不把人过马，皇朝笑你是过老五我才， 笑之笑唐天子，他将可用为活来，中军帐花了帅，总家财宝把兵排，一马儿踏日了唐氏家，万里乾坤流转来， 这次花就该把人马， 唐王爷的家你咋也来， 问天岁赐了宝，爱不爱，唐王之我奉神的命来搬那兵，神之下 打过来呀，用手枪过唐王之回头压制敌王文，有人代替搬兵是顶战杀破不顺情 啊，头埋怨你死得远，我在松林行断剑，不该救我活命的还，千岁不发人我马，有何见那面回长安， 把话答，吩咐两旁刀斧手推出院门把头杀。 成了怒发发冲啊冠，耳边响应听人哪闲，老太阳的人马来到了都城边，城楼上独挂你三孔鼓，旌旗壮壮脸，哗啦啦打罢了城主的鼓，官儿也听到花刁难，哗啦啦打罢了儿童鼓，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罢了三童鼓，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老儿你该丧，二来弟兄的团儿远，先弟兄回长安转，就在这沙土过几年， 让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程亮、刘耀廷、景中主演的京剧《珠帘寨》片段，这是上个周六武汉京剧院的演出实况。上半时段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武汉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演出的剧场实况和京剧前辈名家的精彩选段。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灯，遵守秩序大路朝天， 你在北京当初文明，城市美丽收下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只需大路朝天，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收下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张张笑脸， 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收下